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68集。他还是我。电线接到周思月短信的时候，楼峰正搂着他跟元芳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相声，桌上的手机震了震，一条新消息来自周。光看到这条提醒信息，丁宪的太阳穴就一抽，不会真打起来了吧？丁宪隐约能感觉到苏百从对自己的特殊，但他的温和有礼又让他无法主动去提这事儿。两人在之前苏百从说出那句宪宪我允许你不尊重我之后，其实就减少了联系，丁宪也几乎不再跟他打电话了，将他完完全全地当作一个长辈去看待。他点开短信， 出来， 简洁有力，是周少爷的口吻。丁宪回， 这边还没结束呢。 周少爷又回， 那你陪他吧。 丁宪气得差点摔手机，怎么就陪他了？还有这么多人呢，说话能不这么呛人吗？丁宪直接把手机往桌上一丢，不回了，又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楼凤咬着鸡爪回头，一嘴油。 怎么？ 没事儿，吃你的鸡爪。 手机又震，一条新消息来自周。 有完没完了？ 丁宪满脑袋怨念的点开，结果看到内容，头皮一麻，三叉神经短路了。周少爷说：“ 答错，重新答。他还是我。” 发什么神经？ 丁宪噼里啪啦的按下。周少爷回：“ 不是说喜欢我，做个选择这么难？ 喜欢你的人那么多，你怎么不让他们选？”“ 谁啊？”“ 邢路飞啊。”“ 我看你是皮痒。”“ 在门口等我。” 丁宪跟楼凤眼神交流了一下。苏百从还没回来，他发了条短信给他：“ 苏总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先回酒店休息了。今天谢谢您的款待。” 良久后，苏百从回：“ 在门口等我，我先送你回去。”“ 不用麻烦，周师兄会送我。” 接着，苏百从便再也没回了。周思月靠在路灯下抽烟，他本来就高，还站在花坛边的崖子上，背靠着白色路灯柱子吞云吐雾。丁宪过去的时候，他把烟掐了，回头看了小姑娘一眼，插着兜从花坛崖子上下来，缩了缩脖子， 冷死，走了。 丁宪看着他薄薄的短袖跟上去：“ 你怎么出来也不带件外套啊？” 周思月看他一眼，突然抬臂勾着他的脖子，把人拉到自己身边，臂弯间都是男人炽热的体温，烧得丁宪脸都红了，心砰砰直跳，整个人僵着，连路都不会走了。此刻从后面看，就像个小僵尸，被他勾着脖子拖着走。周思月低头看他，顺手把他后背上的挂帽拉上，戴好。 冷吗？ 丁宪麻木地摇摇头。他现在热得像个气球，想爆炸。蹦蹦蹦。走了一段路，周思月拦了辆出租车，打开门，丁宪被他塞进去。随后，他长腿一跨，也坐进来。关上门，就听周思月说了一句：“ 师傅，去灵谷寺。” 师傅热情地应了声：“ 好嘞，您坐稳啊。” 丁宪真的坐得很稳，全程稳稳当当的，像个小学生，双腿并拢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摆在膝盖上，眼睛都不敢乱瞟。华灯初上，窗外霓虹闪烁，道路两旁的树木在飞速倒退。出租车司机猛踩油门，汽车疯狂地朝灵谷寺的方向前进。周思月维持着他一贯的少爷坐姿，敞着腿，男人结实有力的大腿挨着他的，隔着轻薄的布料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温度，散发着生命的欲望。 哎，到了啊。 谢师傅。 紫金山，灵谷寺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道路两旁几棵参天大树挺立着， 羊肠小道间凉气袭人，草木深绿，桂花的香气萦绕，寺内佛光普度众生。昏暗的月光下，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走在路上。周思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两顶头灯，下了出租就给电线套上。高大的身影站在他面前，微微俯着身子，一手拿着黑色的头灯，一手拨着他的头发，低声道： 别动。 电线使劲向上翻着眼皮，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灯头挂下来。 隧道工？ 周思月嗤笑了声： 我还盗墓呢。 说完啪嗒一声照着他的脑门给他扣上。电线尖叫： 压着我刘海了。 周思月用食指帮他把刘海拨出来，温热的指腹触到他的额间，低声道： 好了。 嗯。 电线低头，周思月勾唇一笑，下一秒低头给自己戴好头灯。 在这儿等我回来。 那年还没有共享单车出租，周思月不知道在哪儿弄来一辆自行车，骑到丁宪面前停住，一只腿撑在地上，弓着背看他。 上来。 丁宪低头看看自己的白裙子，压着裙边侧着身子坐在后座上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周思月有一辆山地车，后座没法坐人，两人出去玩的时候也没法骑，大多都是一边推着车一边陪他走路。其实好几次丁宪都想说： 你个二傻子，后座不能坐，我坐前面呗。 可是丁宪哪好意思呀。不过现在想来，什么时候回去骑那山地车试试啊。 好了。 丁宪点头，周思月回头看他， 抓着我。 丁宪两只白嫩的手扶上周思月的腰。 嗯，好了。 夜里行人无几，月光清凉，风轻扬，单车响，车轱辘滚在漆黑的柏油路面上，全是青春的印记。往年七月八月到十月，这里看萤火虫的人很多，天南地北的人都兴冲冲地一股脑往这儿赶，结果看到的人比萤火虫还多。周思月直接绕开灵谷寺大门，穿到左边的马路上，沿路骑到流辉湖才停下。湖面泛着银色的波光，在月色下轻晃，湖两边是丛林。如今这月份，灵谷寺里已经很难再看到萤火虫了，但这片丛林是未开发的处女地。 你带我来这儿看萤火虫？ 其实也不完全是，去年周思月来南京找蒋晨的时候路过灵谷寺，他打小信奉科学，不信神佛，但周思月母亲信佛，迁居南方前曾跟他说起丁家来退婚的事儿，顺便提了一嘴当年跟丁宪去雍和宫上香。那阵子李锦慧的状态极差，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打击得心灰意冷，说话也有气无力的。 你那年参加数学国赛，我要他去雍和宫上香，无意间听见他许愿，说的全是关于你。那会儿我就觉得那丫头喜欢你，还跟你爸说了这事儿，犹豫着要不要找你俩谈谈，后来又怕你没那意思伤了那丫头的心，我跟你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只是没想到出了事，他家就来退婚了，真叫人心寒啊。 周思月在无良殿外站了好一会儿，将母亲那番话颠来倒去想了好几遍，高大修长的身影难掩疲倦。那阵子宽慧法师正好在寺里，见他在门口立了半晌也没进去，便让小僧过去招呼他。关了禅门，里头空无一人。佛法见者便是缘，道者便是心，心缘不两结，皆是一场空。有缘便多说了两句，宽解是宽解了不少。离开的时候，周思月在殿外上了一炷香，随便许了个心愿。在他转身离开时，宽慧法师让小僧告诉他， 许了愿便要还愿， 不然要再许就难了。 至于愿望，周思月当时随便许的，就希望丁宪的丫头过得自我些，今天主要是来还愿的。至于这萤火虫，纯属是碰碰运气，心想这小丫头肯定没怎么见过，正好带她来开开眼界。谁知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期再见了。